你说大不大，你说小不算小，劝你乖乖要学辅导，不要像头小野马，小心谨慎莫奔跑。你这姑娘，人家都说你聪明有礼貌，劝你乖乖别学胡闹，不要像头小野马，小心谨慎莫奔跑。假如你不听劝告，只怪我唠叨，你若每天浪得到处奔跑，烦恼就会到。你这姑娘无节制，要把口号乱喊叫，一天到晚要学时髦，不要像头小野猫，小心谨慎莫奔跑。你这姑娘说大不大，你说小不算小，劝你要学辅导，不要像头小野马，小心谨慎莫奔跑。你这姑娘，人家都说你聪明有礼貌，劝你乖乖别学胡闹，不要像头小野马，小心谨慎莫奔跑。假如你不听劝告，到处奔跑，烦恼就会到。你这姑娘无节制，又把口号乱喊叫，一天到晚要学时髦，不要像头小野马，小心谨慎莫奔跑。